明，准确的投入垃圾箱。你问我是谁？我只是个普通的游客。 每一位游客都是文明的使者，文明出游，从你 波澜壮阔的史诗，音符交织的画卷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，交响空间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古月，请欣赏柴可夫斯基的曼弗雷德交响曲，由斯雷特莱诺夫指挥，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演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